人世事无常多变幻，直到遇见。伤心抵过千言万语，不恨别离，直到遇见你，誓言就当作糖衣，谁叫我入戏，红颜易碎不如半铜墙铁壁，直到遇见你，不问今夕何夕，青丝掌纹纠缠回忆如知己，若相惜抵过千言万语，不分别离，直到遇见你，誓言就当作糖衣，谁叫我入戏，红颜易碎不如半铜墙铁壁，只为你。 笑越美好，越害怕得到。

那一段好时光，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。 北京时间3点整， 昆明湖上北风。